好，翻嚟第三節星期二得到啊！咁啊，記得提下大家繼續撳 like 我哋嗰啲片啦，咁啊同埋記得 like 我哋個 page 啦，同埋去即係訂閱我哋個頻道嘅。咁啊，上個禮拜咧，我哋講完呢個100毛上市之後咧，咁啊多咗好多人訂閱我哋，即係似乎大家都好關心呢個100毛上市嗰個後市，因為其實我哋都做咗好多集分析咧，就講呢只嚟阿 Tony 講咗好多啦，就講咗佢對。呢只 庄家嘅手法啦， 庄家啤壳再派货俾大家，即系我哋不厌其烦都讲咗好多集俾大家听啊，即系会派到疯狂咁派货俾大家啦，咁所以要帮佢改个名啊，麦加登啦吓，咁咧呢啲咧其实我哋都尽量系想讲多啲即系我哋识嘅俾大家听，咁因为其实即系上一集大家都记得啦，咁啊齐阿哥咁啊上咗嚟我哋节目就同我哋去就分析呢个上市嘅嘢。咁啊，点解我哋叫佢大师兄？咁其实大家如果你识听嘅，都听得明嘅，即系叫得佢师兄，咁即系我哋佢师弟啦。咁啊，所以其实好多嘢我哋系知嘅，不过咧有时就唔系咁方便直接讲，咁啊等嘉宾讲又好啲嘅。 唔系因为咧嗱，因为始终大师兄都离开咗呢个行业一段时间啦，咁啊上咗岸移民添，咁啊即系揸住啲银纸叹世界。咁啊，但係咧，香港其實依十零年咧，其實同佢以往或者離開香港前嗰個生態咧，其實改變咗唔少嘅。咁啊，所以咧，我哋都即係都要與時並進啦，係咪？因為咧，譬如咧，你佢知道以往嘅事，咁嚟緊咧，或者最近呢幾年發生嘅事，或者而家嘅嗰個現成嘅做法咧，其實有啲改變咗。 系 系啦，咁其实整体嘅市场都改变咗嘅。 因为大家都知嘅，就算即系老一辈咁啤即系啤壳嘅高手啦吓，咁佢而家都即系都退役啦，冇再做啦。咁唔代表呢个活动冇发生啊嘛？呢个活动仲系依然系相当之热烈咁进行中嘅。咁有啲即系可能太过敏感，佢都唔讲得。咁但系咧，即系我哋都抽一啲。我哋覺得係講得， 總之盡量我哋講得嘅就講啲啦， 就講出嚟。 係， 咁我係你繼續講。 嗱，咁啊，嗱，因為咧最即係嗰個叫做咧，我哋嗰、那個最近收市其實都唔錯，咁咧多謝大家嗰個支持同埋呢個鼓勵啦嚇。咁啊，嗰、那個叫訂閱人數咧，亦都一路都有增長嚇，整體都增長。咁啊，亦都係一樣啦，就記頭先嗰兩集都即係兩節都唔記得咗，叫大家咧記得撳我哋嘅 like。如果 share 就最好啦嚇，咁啊，如果唔係咧，就或者叫朋友訂閱，又或者咧，你撳我哋嘅廣告嚇，咁啊，最好每一節都撳啦。當然，如果廣告太長咧，咁啊，我建議你係撳出嚟，咁你睇唔睇就由你啦嚇。咁啊，最緊要就撳。撳廣告就會 係廣告，記得都係提翻大家係撳嗰個，即係 click 落去啊！等佢可能會開 彈一條 link 出嚟， 開一個新嘅網頁，佢會播落去噶嘛？咁你就可以繼續睇咁你就可以 skip 咗原本個廣告，咁你就可以繼續聽落去啦。 係啦， 嗱，咁呢個對我哋好大幫助，因為佢計廣告嗰、那個、那個效用咧，係會多過你純粹個 view 數嘅。 係啦。嗱，咁啊，講完呢個咧，呢件事都其實幾緊要啦，因為嗰個撳 like 嗰、那個，咁啊越多 like 咁啊，梗係我哋梗係越好啦，係咪？咁啊，有邊個唔中意多 like 嘅？梗係中意多 like 啦，嚇！咁啊，另外咧，就我想即係因為齊阿哥上嚟即係同我哋做節目咧，出咗之後出咗街之後咧，反應好好，咁啊好多網友咧，喂，好關心，其實呢個係咩人嚟啊？咁樣， 因為齊阿哥以前其實佢有做網台嘅喎， 係啊，因為佢後屘同我講翻，佢好似有客串過。就唔係長時間嗰只，咁同埋咧，佢亦都係參與保育嗰啲人士嚟嘅，嚇咁啊！因為咧曾經咧都我哋唔知講唔講好又唔知佢，因為佢就想低調啲，就唔想人哋講咁多係啦。佢都參與過啲保育啦，其實都係做緊啲 NGO 嘅嘢，咁啊都係捐錢出嚟搞嘅，咁啊都係一個有心人嚟嘅，即係為咗香港好嚇，有心人嚟嘅嚇。咁啊嚟緊咧。網聚佢都會嚟緊嗰個22號網聚佢都嚟啦，咁啊到時大家同佢即係傾下偈又得嚇，因為佢都佢因為咧 佢會唔敢嚟而家 都唔會嘅，唔係因為咧其實早一排咧佢 PM 我咧就話佢原來早以前就冇聽開我哋節目嘅，就最近聽，咁啊聽起咧佢喂你哋。一聽知道行家啦，老實講嚇，咁啊跟住就好多講啲行內嘢啦，咁啊跟手咧佢就話：喂，你哋汪向編輯部咧就澳紐啊、美加多，喂，你哋又想揾個歐洲嘅報料人，又或者咧想揾歐洲主持，咁佢曾經講過嘅，唔知。 唔 係初初係陳阿哥揾我哋即係傾偈認識下我哋嘅時候，佢真係想同我哋講歐洲啲嘢，佢唔係諗住同我哋講啤殼啲嘢。係咁啱，我哋出嚟傾偈傾得好開心，好熱烈，就講起呢單嘢就即係大家都好有睇法，亦都知道啲內情嚇，或者對於佢內部運作有啲睇法。咁咧，阿陳就拍著嗰陳阿哥對呢件事嘅熱情， 一講起好開心啊！係啊，一講起就好開心嘅。係 啦，咁佢就即係用運用佢過往經驗啊嘅專業眼光，就同大家拆解呢一件事。 係嗱，咁啊，跟手咧嗱，大家聽眾有福啦，因為咧，我哋最近其實收到好多唔同來自全世界唔同地方嘅呢啲財進嚇嘅呢個嘅電話同埋呢個 PM， 咁咧上個禮拜。就放假咧，就有一位海外翻嚟嘅呢個金融財進啦嚇，咁啊就同即係我哋約咗出嚟飲茶傾偈嘅，咁啊哇聽佢講咧非常之精彩個人生，好後生啫，三十幾歲嘅啫，咁啊之前咧就喺雷曼度翻工嘅，咁啊梗係遇到雷曼爆煲啦，咁啊去咗洛穆拿，咁啊洛穆拿咧亦都做得唔可能唔係咁開心，就自己咧就自立門户。咁啊，自己出嚟炒啦，咁啊，有幾個朋友咁啊，自己出嚟炒嘢，咁咧佢同我講咗好多嗰啲好精彩嘅呢個經歷啊，咁啊，我哋咧其實請咗佢，我翻完大陸翻嚟，應該係下個禮拜啦嚇，即係下個禮拜尾睇下可唔可以同佢安排佢哋上嚟，我哋做一節 做一次特輯， 係啦特輯。 就可以真係可以咁我諗呢位即係呢幾位朋友可以同你做一個雷曼特輯啊， 雷曼兄弟係嘛？ 係雷曼兄弟事件， 呢三個都係雷曼兄弟， 呢個真係雷曼， 因為佢三個都係雷曼出嚟啊嘛。係啊，咁啊真正雷曼兄弟咧，真係三兄弟啦嚇。咁啊，當然因為咧，其實而家好多現成做緊嗰啲咧，其實佢哋唔方便講啊。有啲咧朋友就透過我把口講出嚟啦。 嗯， 始終因為佢哋唔方便咯，佢哋行內人，咁好多嘢佢哋唔講得，我幫你講咯，冇所謂啦。咁所以咧，嚟緊我哋都會有好多依類型嘅嘉賓，即係有唔同種類啦。好似 Johnny 都係啦 ，Johnny 有幾個大狀 fan。就聽到 Johnny 做節目，喂，好似覺得幾好玩。 佢都多，佢哋都想講嘅，咁啊，所以就由於我哋都未安排到，即係開一個新節目又有啲困難，即係又要夾時間，又要夾 schedule。 唔係，新節目有最大問題就係咧，你唔會做，可能未必做得耐啊。如果佢可能係可能突然間我又做嘢，你知大狀好忙㗎嘛。哦，嗰排又得閒。 最大嘅問題呢度，其實佢哋大家想講咧，但係佢哋都 commit 唔到。你話例如，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每個禮拜做兩日，或者每個禮拜做一日，咁可能佢哋真係可能一日都唔得。咁其實因為其實真係我都好難抽到時間出嚟，好辛苦做兩集。咁所以我都覺得係真係冇必要規定佢哋要做。 係啊。即係反而咧，用特輯嘅形式，譬如約到安排到咁啱嗰日就做一節咯。 又或者我哋用早前嘅方式咧，即係咁啱有個法律議題。咁雖然其實我係律師啦，咁啊，但係有時即係我做主持人做得太耐啊，所以我有時個定位就變咗係主持人多過係做。即係所以如果我哋問法律問題咧，有時真係可能我都封煙問下我啲朋友咧，可能佢個睇法咧同我都會有分別嘅。 系啊， 咁啊，听下佢哋点讲先，跟住我哋先至再加翻我哋嘅评论落去同分析，咁咧就系会咁成个节目 中立啲啦， 就会系啦，就会多啲唔同角度啊。 系， 佢哋可以再用翻多啲专业啲嘅字眼啊嘛，即系我始终做节目做得耐咗咧，讲啲嘢冇咁似律师讲，律师讲嘢好小心噶。 系啊，要啊， 一隻字都唔可以讲错啊嘛，基本上。 系啊，系。 咁如果我隻隻字都哇戴晒头盔咁讲，你唔听我做节目噶啦。 即系好似嗰啲咧，人哋睇嗰啲朝头早无线嗰啲节目咧，讲财经，跟住、之前咧用急口令个蔡康咩啊？ 系啊，句句句句都话嗱，我唔系咁嘅意思，不过咁你可以咁解，嗱咁你唔会听噶、大佬。 系、啊，即系所有言论咧就不代表本台立场咁啊。本台咧讲出嘅嘢咧就系唔会话提出啲咩邀约啊，或者咧有啲有道理去买啲咩投资、 又不代表系法律意见啊 ，click clack 啊， 好笑讲嗰段嘢。 咁咧就係咁啦，基本上。 咁我哋咧就要講翻呢個正題啦。嗱，因為呢節咧，我哋其實都要再評下只一百毛啦。嗱，因為咧，我見到呢只嘢其實坊間咧好兩極啊，對於佢嗰個上市咧嗰個睇法都幾兩極下嘅。其實買開股票嘅人咧，係會知道呢只係唔買得嘅股嚟嘅。 即係任何買得買開股票的人，坦白講，除非你可能啱啱炒咗兩年啦，兩三年股票啱啱入行，咁你可能就唔知道這是咩嚟啦。係人一聽到，喂，有個網友留言留得好好啊，係好似211啦嘛，哇，佢話依個 number 等於依個叫做咧股票界嘅666啊。即系魔鬼嗰、那个，听到啊，哇！你嗱一声退避三舍啊，咁当然啦，呢个可能夸张啦，讲得夸张啲啦。 不过其实如果真系玩开股票嘅股民，即系唔会，即系好，即系冇乜边只本地股你会买嘅，你仲系新上嘅，新上你谂住即系可能就 炒一转， 炒一转你就放咗佢啦。 系系， 你即系你噏唔到几多只嘅，你话完全系就净系得本地业务嘅 奔驰咯。 你真系噏唔到幾多隻？ 咪奔驰国际咯， 嗰只都系炒嘅啫，都系 IPO 炒啫。 咁咪炒咯，就系、是、 你而家成个板块，即系你转晒去啲国企啊，全部都系国内啲股份，啲 H 股。 啊，有一只希马眼科咯，啊，不过嗰只都系大陆开眼科， 噏唔出啦，都话咗你系直情系数唔到啊，一只都冇啊。 系，咪就系啲八仔都俾人围晒飞嗰啲咯，系咪先？ 八仔又唔到你玩，八仔即系系配售嘅。 而家都開始有啲公開發售啦，但係冇意思咯，即係就算佢一嚟炒唔炒唔知，二嚟佢可能都係想派俾你多，係嘛？嗱，咁我哋點解要一路都即係講呢只100毛咧？咁其實嗰個成個走勢其實我哋都估到曬㗎啦，而且咧，我亦都喺 Facebook 當然會強調就係呢只股係以你哋大家唔可以睇咗奔驰國際嘅1705嗰個走勢就。代入咗佢，以為第一日追，第二日都會炒多轉，係唔會嘅。我當時已經斬釘截鐵同大家講，唔會，冇第二日㗎啦，由頭派到落尾。咁啊，嗰、那個走勢亦都啱曬啦。亦如果聽到我講嘅，或者即係根據我嘅嗰個意見咧，去放嗰只嘢咧，咁你肯定咧就冇乜點損失啦。如果睇翻而家你而家隨時買得翻都未定啊。咁啊，你當然你肯唔肯買係一回事。咁當然啦，呢只股票咧，係咪話嗰個我哋講到咁差咧？想象中咧，咁啊未必係咁差，但係佢嗰個做法咧係會有機會係出現一個好壞嘅情況啊！對於投資者嚟講、所以我哋預先要同大家講明，佢係好有機會會咁做， 咁啊 ，Tony， 你頭先講起只奔驰國際咧，同只100毛咧個做法，其實我好早都睇到個分別啦，就係即係奔驰國際咧，好明顯係佢係上咗之後咧，佢未係最熱嘅。其實 佢第一日唔係最熱嘅，係第二日先係最熱。 佢咧，所以變咗其實，如果你真係從莊家嘅角度去睇，即係如果你係負責炒呢只嘢嘅，你就好明顯，你一定係要個市場係最熱、最追嘅時候，你先至係放最多嘅貨出嚟。用最高嘅價錢放出嚟，即係呢個先至係即係個做法。咁所以就變咗，你睇大家睇翻100毛嘅情況咧，就係係唔會行翻嗰條套路嘅。 哦，當然啦，佢行咗一招咧，第二招唔會跟翻嘅。所以咧，當我睇到奔驰嘅走勢咧，其實我之前早幾集咧，我亦當時覺得咧有機會100毛可能可以炒兩日啦。第一日如果唔係開得好高，掹個價唔係掹得高咧，就叫做多浸炒第二日。但係睇完呢個奔驰國際嗰個走勢咧，我就斷定100毛冇第二日炒，第一日就開始派噶啦，炒到半頂到半日好叻。咁果然完全中曬， 因為成個勢頭係唔同嘅，即係嗰。臨上之前嗰個禮拜，所有嘅媒體鋪天蓋地，咁樣夾到佢最高，將佢炒到最熱，所以你難以想像佢第一日唔係一個最高最高最高嘅價。 嗱，講翻呢件事咧，即係其實有聽我哋節目嘅人都知嘅啦。啊，市場上啲莊家咧，就當然同嗰啲叫傳媒關係好友好嘅。啊，咁佢哋咧，即係呢個其實都係公開嘅秘密嘅啦。啊，就會咧打上一啲咧唱好佢哋旗下嗰啲股份嘅呢個嗰啲財經演員咧，佢哋就會打上行規就話10,000蚊就去唱好一個 number 嘅嚇。咁當然呢啲叫頭頭暴利咧，中國人最緊要呢個係美德嚟嘅， 都幾少啊，其實咁樣嚇。 咁唔係啊，對於好多財經演員嚟講，10,000蚊就唔少噶啦，因為佢哋嘅收入可能都係20,000蚊、30,000蚊係嘛。咁好多人即係10,000蚊其實都唔少錢。如果一個月俾你唱三隻，佢就30,000蚊噶啦，好好使噶啦，夠使夠食噶啦。梅媽就唔夠，佢哋就夠嚇。咁但係呢件事咧，我要讚揚幾位人士，因為我覺得佢哋應該冇收呢封利是。第一個叫沈大師， 系啦，叫人哋唔好买一百毛。 我呢个节目至爱嘅， 唔系咁，我哋好了解呢个沈大师啫。咁第二个叫胡孟清清姐、第三个咧黄国英。咁当然黄国英梗系唔会啦，佢都系即系有嗰句，我觉得佢系属于有嗰句讲嗰句嗰啲啦吓。咁胡孟清亦都系啦，心直口快，佢自己唔除咗买汇丰喊出嚟之外吓。咁佢哋好明顯咧，係唔會收呢啲利是咧，係幫呢啲咁嘅即係充當打手啦嚇，收一萬蚊利是做打手啦嚇。咁所以咧，我係要即係覺得係即係你都要俾翻 credit 人哋，係嘛？係嗰句就講嗰句嘛，係嘛？咁當然其實有好多人咧就收咗人哋嘅好處或者利是或者可能係感情。有感情咯，幫人哋唱好啦，咁亦都係成功幫個莊家喺可能七蚊八蚊嗰啲位置派咗好多貨出街。 係， 咁但係咧，今日咧你睇翻個成交，其實估計嗰啲貨都散到七七八八噶啦，即係莊家嗰啲貨啊。 個成交已經縮到好細。 係啦，今日得二千幾萬股成交，咁嗰個價錢咧係介乎三個七至兩個九毫八，即係穿過三蚊又上翻嚟之後。朝頭早好早段嘅時間就穿過三蚊嗰段時間嘅，因為嗰陣時恆指都好似跌到成三百點，咁佢可能借勢穿咗落去，跟住好快炒翻上嚟。咁最高反彈咧就倒升兩毫幾指，咁收市亦都跌少少，即係三毫幾咧要跌啲啦嚇，跌毫幾指啦。咁呢只嘢咧，從佢三日上咗市三日嘅走勢咧，我哋嘅完全分析到佢嗰個走勢咧，其實一模一樣噶啦，都冇走雞噶啦。第一日我估佢半日都頂唔住，就要掟落嚟，因為根本你冇咁多錢去頂，你目的係派俾人啊嘛，你唔係想炒起佢啊嘛，因為已經好高啦 ，mark 到咁高價， 本身已經咁高，你已經冇。好难再揾到个再高啲嘅价， 唔系，因为你买上去咧，人哋俾你嘅就，啲散户只有俾你嘅，你上集顶住咧系搏啲散户唔俾你， 系啦，如果你要炒上去咧，你一定要收得干啊嘛， 系啊， 你之前个成交量咁大，你出边咁多人攞咗咧，散户咁多人， 唔系，今次因为回拨五成咧，你散户有三千几万股街货噶嘛， 你再要扫上去，你可以计到几多钱？ 你要攞三亿出嚟扫咯，扫干出边嘅货先有机会炒上去，问题就系扫到上去。有冇人接先？佢自己都評估個風險嘅。 係 你過二上市，你用十蚊出去接咗人哋啲貨，你想炒佢上十五蚊派貨，炒唔到嘅。 我哋成日都話，即係同我哋平時一樣嘢熱嘅程度，就好似我哋平時睇政治新聞咁，就容易啲理解。 係 嗰樣嘢 hit 可能真係一個禮拜嘅啫。 哦，係啊。 而家仲有冇人講鄭若驊？可能有，不過一定冇之前咁多。 冇人理。 之前係全香港幾百萬對眼望住佢啊。 係啊，冇錯。 你諗，我諗下包圍佢間大宅嘅記者有幾多？ 係啦， 你可以想象下。 而家冇啦，而家好清靜啦，而家係咪先？嗱，所以咧，我哋斷定佢嚟緊嘅走勢咧，都係會進入一個無人駕駛狀態嘅。咁係咪我估莊家嘅貨派到八八九九噶啦？剩翻我諗，就算有嘅都係少少噶啦。咁佢會點做咧？有可能一手就劈曬出嚟，掟咗佢出嚟，由佢，又或可能已經掟埋。咁、如果佢掟埋出嚟咧，咁啊股价可能穿埋三蚊啦，又或者可能今朝早个口价就系佢掟出去，就目的就系要沽埋手上嘅货尾。 因为其实今日我睇咧，即系其实佢可能原本系谂住即系今日炒多转嘅，但系今日个市唔走啊嘛。 下周就上周唔走。 琴日即系美股跌咗咁多，咁啊其实如果今日恒指嘅裂口低开啦。咁亦都如果咁嘅情況之下，你都仲可以炒到上去，咁就係好神奇啦。 嗱，未必唔得嘅，其實因為咧，有啲莊家 即係收乾咗就得， 收乾咗嘅貨咧就任你炒嘅。問題呢只咧，其實佢嘅個策略係派嘛。 所以每次冧市咧，如果大家真係想睇咩叫莊家股，你睇下嗰日點樣恆指大冧，有啲係企到硬到不得了嗰啲咧，嗰啲係直情係完全係莊家揸曬咁滯。 係啊係啊，呢個絕對係啦。不過當然其實好多嘅呢啲股票，有好多隻嘅，所以咧。都唔係咁易睇嗱，咁我哋都唔係叫人買莊家股，亦都唔會話叫你去搏呢啲，因為咧你除非有消息啦嚇咁如果你係咪冇消息咧，我就建議你唔好去買啦嚇、啊，因為以前我有個朋友，佢攞咗幾廿萬出嚟炒只985好似賺咗千幾萬，即係股票升咗幾十倍，佢賺足千幾萬，但後屘佢話炒翻世界股輸翻700萬。咁好啊，即係起碼都有錢贏啦，係咪？ 咪以往就好多人真係炒世界股發達嘅。 係，有消息嗰啲就係囉。 當然 你唔會有個盲目。 正常人咧就唔會冇消息就去炒世界股嘅， 唔係冇消息會炒世界股嘅，係跟人買咯，聽人嚟講話啊邊個話 咁啊，聽人講就當有消息嘅啦嘛。 係咁啊，係咁啊，所以咧最後其實最終輸得好慘啦嚇。咁所以咧，我哋斷定咧，因為香港啲魚唔夠。所以咧，佢哋唔而家莊家咧，其實都好保守嘅。佢哋咧唔敢再炒上去，只能夠咧鎖定咗個價錢。佢哋最怕咧都係七個幾個轉， 嗯， 即係第一日，跟住咧掟落下就再派過，到到第三日咧係差唔多已經清倉啦。到到今日咧，基本上冇乜貨噶啦，係好少嘅貨，我估已經差唔多沽曬啦。咁嚟緊嘅走勢係會點咧？係進一個冇莊家嘅時代，因為咧所有全部都係散户嚟嘅，你買我買你。如果冇人買，突然間有啲人揸多少少嘅咧，就一掟咧就可能會掟冧好多格噶啦。咁、變咗呢只嘢咧，我都係唔建議大家真係買落去搏嘅，因為咧坦白講，而家呢個位咧買落去咧，有機會你可能要輸得一半，就未必輸曬嘅。即係你話跌到幾毫子咧，照計唔會嚇，因為咧。佢莊家已經冇一個誘因去估到佢咁殘㗎啦嘛，亦都唔會一日跌九成俾你睇嘅。我估計可能會跌到可能個幾兩蚊咁上下咯。咁啊，慢慢陰跌幾隻嘢，係可能成交越嚟越少，陰跌就變咗陰乾股咯。 嗯 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忘記呢只股票㗎啦，除非你持有咗好多或者好貴買咗。 咁、我相信應該好多人都嗨咗嘢。不過聽我哋呢個節目嘅人就未必啦。 我係 聽我呢個節目嘅人，正常嚟講，真係聽咧就唔會買嘅。 冇錯，聽我哋節目嘅人第一時間沽添，因為佢哋一聽到幾多錢，哇九個幾嗱嗱聲沽啦，咁好價係咪先？好啦，咁啊呢節時間又夠啦，我哋咧要下一節翻嚟再傾。 好。